心交给谁，交出去会不会后悔，爱情的边缘一次又一次徘徊。我的一颗心交给谁，交出去能不能收回，付出了感情只怕换来是伤悲。过去我为爱流过泪，现在已锁上我心扉，孤单和寂寞习惯陪我心沉睡。是否该抛开是与非，再爱一次也无所谓，自从遇见你仿佛已经忘了我，忘了我是谁。我的心应该交给谁，交给你会不会心碎，迷惑的眼睛已分不清对不对。我的一颗心交给谁，交出去会不会后悔，爱情的边缘是伤悲。过去我为爱流过泪，现在已锁上我心扉，孤单和寂寞习惯陪我心沉睡。是否该抛开是与非，再爱一次也无所谓，自从遇见你仿佛忘了我，忘了我是谁。我的心应该交给谁，交给你会不会心碎。一颗心交给谁， 简讯给你，你说你住的城市在下雨，你突然问我爱你到底怎么说，啊，古井大坝的木，吉隆坡天天的天气，天天盼呀盼呀不到一场雨，我也是盼呀盼呀却见不到你，啊，古井大坝阿姆，阿姆亲大巴达姆，亲我的你，记得要想起，是失去的你就在我心底，秋天冬天，下雨或天晴，阿姆亲大巴达姆。这雨，你带着天晴，感觉这样。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五，农历5月15。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度，廊坊晴转多云，36度到21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37度到22度，近邻天津多云转阴，35度到24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分享给大家一种比较养生的健康计划，20多岁的你要适当的改变生活方式，停止吸烟、酗酒、熬夜、垃圾食品，开始补钙。30岁的你重点关注体重，格外注意睡眠。40岁筛查糖尿病，增加运动量，女性做乳房 X 光检查。50岁要呵护心脏健康，留意更年期症状。60岁检查骨密度，补充维生素 B12， 可以对号入座，多注意一点。祝大家健健康康。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V 级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频率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情，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送给你一段比较沉稳有正能量的话，人生逆境时切记忍耐，人生顺境时切记收敛，人生得意时切记看淡，人生失意时切记随缘，心情不好时当需涵养，心情愉悦时当需沉潜。这段话我看到的时候配的图呢是一个渔翁正在钓鱼的图片，图片很美，水面很平静，好像一切都静下来了，让心静一下吧。继续来安静的听歌。 经历乱，幸福早，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笑，笑的微笑。想很多，睡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全世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黑书人人读得到，纷纷灭亦结局不知道，温柔捆绑瞬间燃烧，谁也逃不掉，爱到发狂生命颠倒，就是不能少。心迷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笑，笑

想你想不想知道、oh, 给的多给的少给我都只是参考有时候只要一个微笑有时低有时高感觉像太空慢跑我需要你坐牢这么的相拥了收到请回答 和交警温馨提示：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严格推进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清洁城乡攻坚战总体安排，促进我市交通环境大幅改观。交警大队将对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违法停车、货运车辆闯禁行以及超限超载、遮挡污损号牌、遗洒飘落载运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治理和处罚力度，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树立良好的文明交通出行习惯，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法律法规，为三河文明交通城市创建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 伤口在眼睛停留时远处走爱深陷沼泽痛深不可测背叛在不知名的远方唱歌泪不知说错在脸上挥霍请不要说爱上我因为我就当我去什么都没发生过请不要说爱上我心中折磨我已失去资格选择忘了自我不是没有想过结果赤裸裸怕你离开我悔恨在我眼前潮起潮落付出却被淹没你有没有爱过请不要说爱上我因为寂寞就当我去什么都没发生过请不要说爱上我始终折磨我已失去资格选择忘了自我

温柔的拒绝，这样一首歌来自柯以敏，读给你听这样的一段比较潇洒很直接了当的话。想了想，我大概是非常不吃欲擒故纵那一套的，你对我一直好，我就对你一直好，你莫名其妙对我冷淡，就别怪我找别人玩，大家都挺忙的，我就想跟人甜乎乎的腻歪，喜欢就喜欢，想要就想要，没时间也没能力通过几个字的不同揣测你的心思。对，大家都挺忙的，如果是你想要好好相处的人，还是直接一点的好，别总让别人猜你的心思，谁都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好了，继续听歌，邰正宵的谢谢你曾经爱过我，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锁定收听品味1033，不要走开。 谢谢你曾经爱我，当我同样被遗忘在黄昏之中，现在我才知道当初你有多伤痛。谢谢你曾经爱我，那是当我真正爱过了以后，现在我才知道当初你有多难过。谢谢你曾经爱过我，你的付出我曾不明了。谢谢你曾经爱过我，现在我什么也不想说。谢谢你曾经爱过我，如果你现在遇见落寞的我，请给我一个拥抱，不要拒绝我。谢谢你曾经爱我，种种伤心的往事已不堪诉说，如果不愿想起，也不为了隐藏过错。谢谢你曾经爱我，这相同的情感可会在我的，现在我才知道我是如何被爱过。谢谢你曾经爱过我，你的付出我曾不明了。谢谢你曾经爱过我，现在我什么也不想说。谢谢你曾经爱过我，如果你现在遇见哭泣的我，请给我一个微笑，不要安慰我。谢谢你曾经爱过我，现在我什么也不想说。谢谢你曾经。